唯一的一张合影。1940年8月，在百团大战开战前夕，左权再三考虑，最后还是让妻子带着孩子去了延安。从此一家人就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。分离21个月了，何日相聚？念念，念念。在信的末尾，左权又添了这么一句：“有便多写信给我。”敌人又自本区开始扫荡，明日准备搬家了。只是这一次他可能没有想到，这封信是他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。 危急关头，左权命令作战科长及警卫连长护送彭德怀转移至安全地带，自己坚持指挥突围。下午17时，在即将突出重围时，一颗炸弹在左权身边爆炸，这位文武双全的共产党将军壮烈殉国。年轻 这是抗战以来八路军总部所遭受的最大的一次损失，所以后来中共中央提出，为了安全，八路军总部应该转移到晋西北，但彭德怀对此表达了不同的意见。他认为，从振奋抗战斗志和领导敌后作战的实际出发，八路军总部应该克服一切困难，坚持留在晋东南。而且，冈村宁次正在大肆吹嘘肃正作战的成绩，八路军总部继续战斗在太行山地区，这就是对日军最响亮的回击。 非洲，从战略大局来看，日军面临两个两线作战，一个是在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间两线作战，另一个谋求胜利。更何况日本根本就没有战略家，自从政治被军人绑架以后，这个国家就再也没有清醒 机进行开展和收复新地区工作。于是各根据地就都抓住这个空隙进行攻势作战。 晋察冀根据地1944年作战4400次，歼日伪军4.5万人。收复县城11座，解放人口500多万，收复国土6万多平方公里。这一年的山东根据地歼同样，由于侵华日军抽调了大部分兵力，华东地区的新四军城市展开攻势作战。经过一年的努力，苏中、苏北两抗日敌后根据地发展到19块，面积达到100万平方公里，人口接近1亿。八路军、新四军、华南抗日武装以及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120多万人，民兵发展到260万人，为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打。远远强于敌后抗日军民，每一寸被收复的土地都浸染着烈士的鲜血，但大势已经非常 三年之后，日军的俘虏越来越多，因为中国军民战斗力更强了，也因为日军越来越消沉了。虽然日本还有能力取得玉香桂战役那样的局部胜利，但它总体上的败亡已经不可避免。太阳旗上的太阳要日薄西山了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注定是日本法西斯的坟场。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，自甲午战 侯邦伤重不治，英勇殉国。 这是一条悲壮的公路，它穿越最坚硬的大山，跨越最湍急的河流，它是最最普通的百姓用双手开凿。路边三角梅花开，青山埋忠骨， 滇缅公路平 前赴后继，挽救于万一，为那些素不相识的盟军战士献出自己的生命，只因我生则国死，我死则国生。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要走出屋子。 被压迫民族哀兵必胜，正义之师得道多助。回首七十年时光荏苒，档案为民揭秘伟大的贡献第六集。 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